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生活。名医安扣，专业医师线上听诊，让你与健康零距离。 这里是九八新闻台 FM98.1， 欢迎收听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11点到12点播出的名医昂克节目，我是蔡慧月。大家都觉得呢，这个脸蛋红润啊，像苹果一样，非常的可爱漂亮哦。那有的人呢，是因为害羞啦，或者是喝酒啦，或者是运动过后脸上会红红的。但是呢，经过一段休息哦，或是这种情绪上面过去之后啊，脸红的这个情况就好了。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们是长期的红脸，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聊这个红脸症候群。我们邀请到的是黄针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黄医师您好。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早。 是，讲到这个红脸症候群啊，我最近看到一篇报道，他讲说，诶，这个3C 族啊，就喜欢看这个平板啦，或是看手机，看久长就低着头一直看，看久了会容易得到红脸症候群，有这么严重吗？ 是，其实3C 现在这几年越来越流行了，所以在使用上面呢，也造成很多新的以前我们在传统医疗里面没有发现的一些皮肤的状况。 嗯哼， 那3C 产品到底会不会造成红脸症候群？其实我认为是没有这么严重了，但是它可能会让你本身有的皮肤状况，如果你本来就有这种所谓红脸的问题，那它可能会让你恶化。但是如果你本来没有的话，并不会说因为你长期使用这些3C产品而产生这样子的问题。 是，我比较担心的是这个长期低头会有双下巴。 是，长期低头的确哈，因为我们低着头，那脖子下巴这边的肉挤在一起久了，它的纹路会比较明显，它看起来会比较松弛一些。 嗯，其实呢，像我们以前还没有这个手机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就低头看书啊。那学生每天很认真啊，看书看个10个小时啊，也没有产生这些红脸症候群。 对对对。 其实呢，只要如果你真的发现这个皮肤上面有什么不对劲，跟以往不对的地方，其实你可能调整一下你的作息，自然而然就恢复，那就不用担心了。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其实是刚刚这个医生所讲的，有些人他本身就有皮肤上面的问题，他可能本来就有红脸这个症候群的问题，所以呢使用这个3C 产品呢就增加他红脸的这个症状或是恶化。所以什么样的情况是原本就有这种红脸的状况呢？ 是，我们都最喜欢最向往的肤色就是所谓白里透红嘛。不只是白，那它还需要有一点血色，看起来气色才会比较好。但是这个红如果太超过太红的时候，那事实上也是蛮困扰的。 像关公吗？ 对，那个就实在是太严重了。 嗯哼， 那我们会容易有这样子脸红呢，大概有几个可能的比较常见的原因。 嗯， 那我们要先知道，就是我们脸会红，或者任何地方我们皮肤会看起来红，都是因为里面有血的关系，就血液的关系。因为我们的血 就是我们讲充血嘛。 对，就是我们的血液它是红色，所以在皮肤上面如果透出来，看起来就会红红的。 嗯， 那第一个我们的情绪。情绪其实是会影响我们的肤色，有些人他一紧张或一生气，所以人家说面红耳赤。 哦，对， 那个一定会有影响。那这都是算正常的。 对， 那再来，此外是一些饮食啦，像有的人喝酒，喝酒脸会红，或者是像吃辣的东西脸会红，那这种都算是正常的反应，它也通常是短暂的。比如说你吃完辣，可能10几20分钟脸会比较红，但是慢慢都会退，或者你在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脸红，但是你缓和下来以后，那颜色也都会退。那但是有些人呢，他的这些脸红跟我们刚刚讲的不管是情绪或跟饮食比较没有关系。那第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脸上皮肤有一些发炎，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湿疹，包括说异位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这个都是蛮常在脸上发生湿疹，然后会看起来红红的状况。那其次呢，有一种叫做酒糟性皮肤炎的这个问题，它也会让我们的脸比较容易红，那尤其会看到很多血丝变得比较明显一些。那如果要再讲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一些肿瘤，它会分泌一些特殊的这些激素，让我们的血管比较扩张，脸上看起来会比较红。所以这大概是我们在 皮肤上面容易造成脸红容易的一些原因。 嗯，那像刚刚医生所讲的，不管是这个脂漏性的皮肤炎或者是酒糟性的皮肤炎，这是都是像慢性疾病的一种吗？它就是会长期的跟着你吗？ 对，这个其实我们 算是一种过敏吗？ 它算是一种敏感性肤质，所以的确哈，它就是一个慢性的问题。那慢性的问题是这样，就是它会好， 嗯， 每一次发起来，我们大概都可以把它控制下去，但是非常容易的复发， 嗯， 对，所以在面对这种慢性皮肤炎或者说任何慢性疾病，其实很需要耐心， 嗯哼， 因为它常常就是会来，烦你一下，烦你一下，然后跟着你好久好久的时间。那大部分的这些慢性疾病，尤其是慢性的皮肤病，其实还是有机会能够复原的， 嗯， 很多在门诊上碰到的病友，他会说：“那医生，那我是不是一辈子就这样子了？” 嗯， 其实没有这么悲观啦。很多人他最后还是会好，但是到底什么时候会好，很难说。那我们当然就是要在他自己好以前呢，尽量的控制，让他不要对我们生活造成困扰。 嗯，因为其实，很多人有皮肤过敏问题的这个朋友们，他们真的对于皮肤上面的问题，真的感到很困扰，因为它就是时好时坏啊，然后一直反复，然后连续好几年不好，每年可能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就要再来一次，或是天气热也不行，因为太潮湿了，或是这个冬天天气比较干也不行，因为太干燥了。 对 对, 对。 所以他们总是不断的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有些人已经失去耐心了。 嗯。 他们经常会问说，那是不是我就必须要跟这个这个皮肤上面的问题和平相处，或是长期抗战？ 对，其实这是一个心态上的问题，绝大部分的皮肤病它都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它并不会造成我们身体健康太大危害。 对， 但是很烦， 嗯哼， 不管是在外观，就是有时候它就脸红看起来就很讨厌，或者是有些人会不舒服，有的是会痒，甚至对严重甚至会痛，对掉皮屑，那个也是在就美观上不是很理想啊。好，那这个还真的是需要跟他和平共存， 嗯， 因为这些脸上尤其是脸上会红的病啊，它跟我们的心情其实蛮大都有关联的， 是， 很多时候他就是放轻松。那像我碰到很多朋友，他的确有每年只要换季的时候就皮肤就会红起来， 嗯， 但是他有一次跟我说，他最近出去度假两个礼拜超好的超好的，他说以前只要在台湾冬天脸上皮肤就开始红就开始脱皮， 嗯哼， 那这一次他去日本，他说日本更干了，就很好，非常好，而且这样子的状况非常的多，所以我想心情尤其是这种焦虑啦或者是烦躁，真的会对我们的皮肤造成一些影响。 嗯，像看我们这个身体有最大的面积其实就是皮肤， 对， 所以当你的身体内部的状况有什么状况的话，最先就是从皮肤出来， 没错， 或者是你情绪上面有什么这个低潮啦，或是压力，也会从皮肤反应过来， 没错。 所以有一些人呢，他的皮肤比较敏感，就容易在这个工作压力大的时候、睡眠不足的时候，皮肤上面产生一些反应，像是有些人会得荨麻疹啊，或是这个会长痘痘、青春痘。其实你真的只要这个压力过去了，或是你的睡眠调整好了，你的皮肤状况自然就会恢复， 没错， 只是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是，真的心态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那有没有一些方法，就是除了这个我们这个要去看医生之外，有什么方法就是我们如何跟他和平共存？除了心态上面的调整之外，我们是不是外用可以有一些药物啦，或是清洁，让我们可以去面对这样子的问题？ 是的，我们刚讲脸上会红，其实原因非常多， 嗯， 但是呢，都算是敏感性肤质的一种。 嗯， 那敏感性肤质也就是说，它要在一个比较平衡、比较均衡的状态才会比较稳定。 嗯哼， 那也就是说，也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那也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油，这个就是温室里的花朵。 对对 对，所以真的是蛮难搞的啦。 是。 那以最近的天气，算是秋冬来讲，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保湿。 嗯哼。 那保湿它 除了说给皮肤一个水分，让它比较不会脱皮，会比较舒服以外，事实上这些保湿的乳液或者保湿剂，它可以在皮肤上形成一个保护膜，让我们的皮肤不会直接接触到外在的这些刺激，也可以减少这种过敏不断反复发生的机会。 嗯哼，讲到保湿哦，因为尤其女孩子哦，有些人她有化妆的习惯嘛，或者是说最近这个经常空气很不好啊，就是紫动不动就紫爆啊，所以大家哦晚上哦在再回到家里就会非常注重这个皮肤的清洁。但是有些医生也讲说，你皮肤不要过度的清洁，不然反而它的这个保护力会消失掉。所以什么样叫过度清洁？什么样才叫正确的清洁？ 对，我想。最常有朋友问到的一件事情就是，那我如果没有上妆需不需要卸妆？ 对， 大家会觉得最近空气那么不好，那脸上在外面待一整天应该都会沾非常非常多的脏污，那用好像一些卸妆的产品清洁力应该会更好，那其实通常是不需要的。什么时候你即使没有上妆还需要卸妆？第一个就是除非你待的环境或工作环境它有很多的油污，或者是真的粉尘很重，有些人他工作环境里面真的是粉尘比较多，那的确可以啦。那如果说只是一般像台北市区这样子的空气品质，事实上不必真的要用到卸妆的产品，你用清水洗顶多加上洗面乳，大概对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够的。那如果真的不太放心，你一定想要用一些卸妆的东西。那卸妆的产品我们大概会分成三大类，那一个就是卸妆水，好，那再来就是所谓卸妆液这种东西，那再来是卸妆乳，就是比较乳霜的，那另一个最极端就是卸妆油。那一般来讲呢，越油性的就是属于卸妆油这一种，它的好处是说对皮肤比较不会刺激。好，所以如果敏感性肤质如果真的想要卸妆的话，那用卸妆油会比较好。但是有个缺点，越油的呢虽然它越不刺激，但是越容易长痘痘。对。那反过来讲，如果你是属于比较脸上比较容易出油容易长痘痘的肤质，那你就要用比较水性的，好像卸妆液卸妆水这样子。但是如果用这样子的产品，缺点就是它比较容易刺激啊，有的人在过敏的时候用这类的产品，他会觉得会痛会痒，对啊。所以如果你不太知道要用什么样子的东西，你可以取中间比较中庸的路，就是你用卸妆乳，那它既没有那么的油性，那也没有这么的刺激，所以这是可以尝试的一个用法。那我们刚讲这是没有上妆的情况下，如果有上妆，那没有其他的选择，你一定要把它卸干净。 连擦这个隔离霜都要卸吗？ 隔离霜可能要看状况，大部分的隔离霜事实上不太需要卸，如果你只有擦隔离霜的话，洗面乳绝大部分都可以洗得掉。那当然其实很多的尤其是上班族的女生，她不只是擦隔离霜，它一定还要上一点粉 妆， 对，彩妆等等。那这个东西还是要靠卸妆的产品才有办法清洁的掉。那在秋冬来说，事实上我们的确不鼓励所谓过度的清洁。如果说一般没有特别上妆，或者脸上没有特别涂东西，其实清水洗就很够了。在秋冬的时候，清水洗绝大部分都是充足。那很多人会说，我脸上这样清水洗完还是会有点油油的啊。其实没关系，我们就是希望有一点油油的。在秋冬宁可 反而有保湿的效果。 对，宁可它稍微油一点，不要太干，因为在秋冬太干造成的问题会比太油造成问题来得多。 我就有听到朋友分享啊，他到这个秋冬啊，季节交替的时候就容易这个身上会痒，然后会掉皮屑，然后他也去看了皮肤科医师，然后医生讲他这个清洁过度， 对， 他甚至觉得说你不需要每天洗澡啊，那你洗澡你就是洗这个比较容易脏重要的部位嘛，手脚啊，这个这个脏的地方，对，洗一洗就好了。其他的地方你不要过度的清洁， 真的， 甚至你就是用清水冲一冲就好了，不需要用什么洗这个 沐浴乳 皮啊， 对。其实，在秋冬，真的，你说一两天洗一次，你说两三天洗一次澡，有的人不太能接受了。我想每天洗应该还是 OK， 但是 有几个事情可以留意。第一个就是水不要太烫。 嗯哼。 哦，那这个事实上在天气冷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要冲热水， 尤其大家喜欢泡个 温泉， 对啊， 对， 泡个热水澡多舒服啊。 对，在冬天事实上是人之常情， 嗯， 难免我觉得你一偶尔泡一下没有关系，但是不要泡太久。 嗯哼。 哦，可能5分钟10分钟就该起来了。 对。 而且水温真的是不要太烫。 嗯哼。 那这个所谓不要太烫也因人而异啦，要看天气的变化，但是我想一个大原则就是不要超过40度。 那 讲是这样讲，其实大家很难说什么浴室里面还放一个温度计 是， 对，那我只能说就是你手放下去不会觉得不舒服，那大概就还好。 嗯， 那其次呢真的是清洁剂少用，像不管是沐浴乳还是肥皂，它都会把我们身上皮肤的油脂把它带走。那我们刚讲了，其实我们希望在秋冬的时候皮肤是稍微油一点点的， 嗯， 所以你那个就洗澡的时候如果真的是习惯，还是要用一点清洁剂，那大概就是我们刚说容易流汗的地方，比如说胯下、腋下， 嗯， 那手脚，像脚你可能一整天穿的鞋子会有一些脏物，这边可以用一下。那其他比较没有这么出油的地方就不必特别去过度的清洗， 嗯， 尤其是小腿， 嗯， 哦，小腿大概是我们身上最容易出现干燥的部位， 嗯， 那这个地方如果你又拼命去搓它洗它一定会一直痒。 是，好，除了这个嗯，就皮肤正常的朋友你要注意这个秋冬季节要注意保湿之外呢，这个清洁部分呢不要过度的清洁。另外呢就是如果皮肤真的有状况，像我们刚刚讲的有这个脂漏性皮肤炎啊、酒糟性皮肤炎，甚至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这些问题哦，他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难免会使用到这个类固醇。 是， 这个大家一听到类固醇这三个字就马上觉得好害怕。 对 对, 对， 类固醇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OK， 其实没有啦，嗯，因为这个类固醇它主要的效果就是消炎止痒。 嗯， 哦，那当然我们现在嗯长期大家都对类固醇非常的恐惧， 嗯， 听到类固醇就是坏东西。 对， 其实它是看你怎么用，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嗯，哦， 就像我们常说它就像刀子就像火，你可以拿来煮东西，你也可以拿来杀人放火，对，所以看你怎么用， 嗯， 那我们在门诊上比较容易看到真正出问题的， 嗯， 都是自己去乱买药来擦， 啊 哦，他可能就药房买了药，然后就拼命擦拼命擦， 嗯哼， 他也不知道到底是皮肤适不适合擦这个药，然后适不适合用在这个部位，那擦久了当然一定会出问题， 嗯哼， 那只要是有合格的医师在帮你监控这样使用的情形，其实都不会有问题。我自己脸上有时候也会擦类固醇， 嗯哦， 我自己并不担心它会有什么太大的状况， 嗯， 那当然在我们门诊在治疗上面来说，脸上的这些湿疹，像异位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等等，类固醇的确是常用的一个药物啦， 嗯， 那其实呢现在还有很多不是类固醇的药， 嗯 哦，那它一样有类似的效果，一样会有对这种皮肤炎啊、红啊、痒啊的问题都会有改善， 嗯， 所以这是可以再跟你的医师做讨论的。 嗯，因为我有遇到朋友，他就是这个从小就是异位性皮肤炎，那他现在也30岁了， 嗯， 所以他已经跟他长期抗战很久了，感觉已经久病成良医哦。他还跟我讲说，哦，我只要一发作，我就是擦类固醇，而且还跟您分享说哪一个牌子比较好， 对对对， 直接去药房买就好了。 是是是，类固醇其实以擦的来说它有非常多的种类， 嗯哦， 那我们会把类固醇分成7种强度， 嗯哼， 那根据你的病况还有你使用的部位还有年纪，嗯，我们会选择不一样的药物， 嗯， 那像一般来说脸上这个部位因为皮肤比较薄， 嗯， 所以我们会用比较温和的比较弱一点点，那其他部位像比如说手啊脚啊这种皮肤很厚很硬的地方，那用的药通常就会比较强一些， 嗯，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擦类固醇擦出问题，就是他到药房去买药，然后就跟药师说我很痒， 嗯， 跟药房说我很痒，我要很强的药， 嗯， 哦，那药房当然就准备很强的类固醇给他，但是这个药并不能用在脸上的，那这样擦的当然是会有状况，会造成皮肤不管是萎缩啦，或者是一些颜色会有一些变化。 嗯，所以这个擦类固醇药物是真的会让这个肌肤的就皮肤变薄，或者是黑色素沉淀吗， 嗯？ 那这是不是因为你过度使用的关系？ 对，绝大部分都是因为过度使用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是， 那我们刚说只要是 有合格的医师在帮你监控帮你追踪，那大概都不会有什么状况的。 是，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黄真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哦，来跟我们讲有关于这个红脸症候群啊。其实呢，这主要就是一种这个皮肤过敏上面的问题啦，不管是脂漏性的皮肤炎或者是酒糟性的皮肤炎，它要根治很难，你要必须要长期跟它抗战哦。那在用药方面呢，可能这个大家比较会记忆的就是这个这个类固醇的问题，其实呢，现在的类固醇都非常的安全，只要你是经过医生的这个指示来使用的话，其实都不会有什么问题。那秋冬季节呢，这个皮肤容易比较干燥，就千万不要过度清洁，保湿也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要先稍微休息一下，这个广告过后回来呢，我们会开放 call in， 听众朋友呢，如果有任何关于皮肤上面的问题，想要请教黄医师，欢迎 call in 进来，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02-8369-3398 02-8369-3398。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名医昂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黄真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哦。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关于皮肤上面的问题想要请教黄医师，欢迎 call in 进来，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02-8369-3398 02-8369-3398。我们就先来接听线上刘小姐的电话。刘小姐你好。 你好。那个两位好。 你好。 那个黄医师，我要请教您，就是说，三个问题。第一个哈，就是说我是更年期60岁，那我们晒太阳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就是擦保湿之后，再把那个手脚拿出来晒？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以前我有得过那个。我在2年前得过什么香港脚，然后我就吃了大概2个月的那个什么什么药，那就完全的那个 cure， 就根治了哈，那现在就是我的那个脚哈，他的我就是那个医师就是我那个中指哈那边有什么有 wart 就是那什么油了哈。那就治疗了好久，什么冷冻了大概差不多将近冷冻了半年哦，大概三个礼拜去冷冻一次。后来医生说啊，你这样子哈、哦，你因为我很瘦嘛哈、哦，他说你又常常运动，所以就叫我说脚底擦杏化，然后又擦就是我曾经得过就是香港脚，他说你就每次开那个达莱乳膏。什么15克，我不知道你， 我知道， 台大医院的哈、他就说，叫我也擦达莱啦，因为你曾经得过那个什么什么香港脚哈，达莱呢来预防一下，那那个， 所以 就是要问，请问一下 油该怎么 处理，你的看法怎么、怎么样，需要擦达莱吗？预防吗？ 对，好，我们先来， 是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应该是说晒太阳需不需要手脚特别拿出来晒、那的确因为这几年呢慢慢的防晒的这个概念大家越来越普及、那防晒做久了大家开始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以前都说晒太阳可以增加维他命 D、可以让骨质比较健康， 是， 那如果防晒我都不晒是不是我就没有维他命 D、其实呢不会、那为什么说不会？因为我们现在的饮食，事实上大部分来讲，只要你不是特别的偏食，那在饮食上摄取的维他命 D 绝大部分都是足够的。 是。 那如果你觉得还是有点担心，可以吃一些营养补充品，像那些综合维他命等等，里面的维他命 D 也都够了，那假如你还是觉得不太放心的话，那好，那还是可以晒，但是。就是手脚，然后1天5分钟、 不要晒太久， 不要晒太久。那五分钟这个事情是这样，你不必特别什么门打开跑去外面躺5分钟，用不着，因为每天我们出门，你总要去买东西、搭车、上下班等等，你中间这累积起来的量，事实上就足够了、所以并不需要特别再去晒，因为再多对皮肤都是只有伤害，并没有好处。 而且千万不要在这个中午大太阳的时候去晒太阳。 对对对，像最近还好，如果像台北那个夏天的时候，那真是要命，千万不要，就是傍晚清晨稍微晒一晒，然后 就其他时候就不要了。那刚刘小姐脚的问题其实听起来比较复杂啦，那这我觉得还是需要实际的检查会比较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怎么样才能够对症下药。 嗯哼，所以还是要请教你的这个专科医师哦。继续我们来接听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你好，请教黄医师， 是 鸡眼形成的原因 是 为什么会反复发作，如何预防？谢谢。 好， 是 是，鸡眼是困扰很多人的问题。鸡眼就是脚上它会有一块硬硬的皮，然后踩到或压到的时候会有点痛。那这鸡眼它很单纯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摩擦，摩擦引起的。事实上它就是一个比较硬比较厚的茧。对，所以我们只要容易摩擦到的地方它就会长。那为什么它常常都会反复的发生呢？因为这有几个可能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你走路的习惯。我们走路虽然是就这样走呢，但是其实我们用力的点啊，还有它压迫这个部位，事实上会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有的人他会一只脚长鸡眼，另外一只脚不会。那如果你仔细看自己的脚，有些地方难免会有一些厚皮，好，两脚的厚皮的那个部位跟那个厚度呢，也会有点落差。好，所以这跟我们走路的习惯会有关系。那再来，有的人是因为生活习惯，比如说他工作需要久站，那这样子当然就很容易会反复的产生鸡眼，或者是你需要穿高跟鞋， 是， 穿高跟鞋那个脚前面尤其前半部的地方常常会压迫，那当然就会。那此外有一些人是因为鞋子的关系，像他喜欢穿那种楦头很紧的，那就常常就是在大拇指跟小指的那个边边会有长鸡眼，那这种当然就是尽量去避免。那鞋垫，好，这鞋子里面那个垫子也尽量调软一些，就比较不容易产生鸡眼，也比较不容易它让它反复发作。 是，好，提供给陈先生参考。继续我们来接听李小姐的电话。李小姐你好。 你好，医师好。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在家里需要擦防晒品吗？ 是。 还有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早晚洗脸是不是一次可以用清洁剂，一次用清水就好？ Okay， 还是都要用清洁剂？ 是 好，大家觉得好像家里日光灯也会把我们晒黑。 对对对，其实呢，理论上是会的， 真的哈， 理论上是会。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事实上，就我们的经验，绝大部分的人，90%以上的人，甚至连皮肤科医师本身，都很难做到滴水不漏的防晒。什么叫滴水不漏的防晒？就是你只要出家里大门，你就要开始擦防晒，而且2小时要补一次。再来就是你擦的量要够。那什么样叫擦的量要够？我们一个简单的这个评估的方式，就是你擦上去觉得有点白的时候呢，再多擦一点。所以你会很白。 对， 对，所以那你发现路上绝大部分人不是这么白的。 对， 那大部分 的那就是防晒不够。 对，其实根据统计呢，大概绝大部分人我们用的量哈，大概都是标准剂量的一半左右。 是， 那补差的这个频率跟次数，事实上也都不够。 对， 好，所以我们说没有人能够做到滴水不漏的防晒。你光是在户外，你出门要做到防晒就已经很难了。 嗯哼， 回家你还要做，那真的太困难，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那我觉得是这样子，人生不要那么痛苦啊。 是 啊，在家里就算了啦。当然，我们说日光灯或者是像窗户那个透进来的光，还是会有影响，但是我觉得不必啦。那当然，如果你不嫌麻烦要擦，那当然绝对是更好。好，但是可以做一点调节或取舍。 可是如果擦的量不够，会不会只是安慰性质呢？ 有擦总比没擦好。有擦还是会多少提供一些保护，但它的这个保护力不会有像它产品上面标示的那么的好。那大部分我们说大概就是一半啦。所以我们在防晒产品上都会看到一些防晒，所谓的防晒系数。那我们平常用的量其实只能够提供它大概一半这个数值的这个保护力，就是如果你看到防晒系数是50，其实大部分擦的那个量只能提供大概25的这个保护力。 是，那关于清洁方面， 洗脸的话，我们刚说事实上不必过度的清洁。那每个人脸的这个出油速度跟程度的确是不同。如果说像李小姐，她觉得我没有用这个清洁剂，没有用洗面乳，就好像洗不干净，我觉得整天心里头一个疙瘩。那我觉得 OK， 你就用，但是不要搓得太用力，然后水也不要太烫。那在秋冬你洗完脸，尤其是如果有用洗面乳清洁剂之后，一定要擦一点保湿的产品。 就早晚一次就好了嘛。 对啊， 你也不需要再 多 余的。对， 秋冬真的两次就已经很够了。 是，好，继续我们来接听陈小姐的电话。陈小姐你好。 主持人还有医师好。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我那个我在那个用那个 cream 啊保养液啊什么些的、嗯、那那个三贝小姐跟我讲，她说最好都同一系列比较好， 嗯， 不要这样换啊或怎么样，真的有这回事吗？ 是，哎、欸，我们常听到这种说法。 还有那个洗脸啊、哦， 嗯， 卸妆一定要一直卸得很干净，然后什么毛细孔要卸啊什么，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我下意识、 嗯、好， 谢谢。 是这个保养品是不是一定要用同系列？其实不太一定、啊， 嗯， 当然它现在很多这种所谓系列的产品，它会有说互补的效果，或者是它有设计过需要同时使用几种了、啊。那当然这事实上比较偏行销部分的考量、 嗯。 那我觉得使用保养品，因为应该说任何擦在脸上的产品，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你用的舒服。 嗯哼， 因为每个人的肤质真的是不一样，每个人的喜好还有他敏感度都不同。我擦了 OK 的，不见得你擦了 OK、 嗯。 哦，那即使是同一个系列的产品，我也碰过啊，就是乳液它擦了没事，化妆水擦了就过敏。 嗯， 好、哦，因为每个东西它里面的产品毕竟是不同。 嗯， 对，所以我是觉得可以视情况来调整，不见得说一定要。 有时候真的你自己要去试试看、啊。 对对对、嗯，那当然如果你用同系列的都好好的，那我觉得你 就 OK 了、嗯，没什么不好。 是， 那在、就是、 卸妆的部分， 对卸妆的问题哦，我们刚说，其实如果没有特别去一些粉尘很多、脏污很多的地方，如果你没有上妆，就不需要卸妆、 嗯。 那如果有上妆，那是一定要卸，哦、一定要卸。但是，现在很多都会说什么毛细孔阻塞啊，希望靠洗脸、靠卸妆把它给卸出来、 嗯， 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哦， 对，那些。卸妆的产品它只能够清除表面的东西，并没有办法在短期、 嗯、 尤其我们卸妆几分钟就很久了、 嗯 哦、它不可能说渗透到毛孔里面把里面的东西代谢出来，那些毛孔真的如果有阻塞，可能还是要靠药物来处理。 是，好，我们继续接听范小姐的电话。范小姐你好。 医生好，主持人好。 你好。 我想知道，就是一般如果吃大量的维他命 C、 嗯、 或者像那种所谓 time release，就是一直可以释放药效、嗯、会不会防晒？ OK， 好，维他命 C 呢其实对防晒比较没有太大的效果了、 嗯、 它主要是有一点美白的成分，然后对我们胶原蛋白生成会有一点帮助、 嗯、 那尤其是如果有些人常常会有伤口，那对伤口复原也有一些的改进的这个方向，但是防晒比较没有。那目前呢很多人都希望说有没有什么防晒的东西吃了就可以 或是要补充什么胶原蛋白让皮肤白皙回去。 对对对，那很可惜是目前还没有什么吃的防晒的东西啦、 嗯、 但是一些维他命像那个维他命 A 啊维他命 D 啊这种它会有点所谓抗氧化的效果。 嗯， 那有一些人他在晒了太阳之后吃这些东西会比较容易促进它的修复。 是，好，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是黄真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哦，跟我们聊有关于皮肤上面的问题。我们要再休息一下咯，广告过后回来我们会继续开放 call in， 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关于皮肤上面的问题也欢迎 call in 进来，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02-8369-3398。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尼昂克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来宾呢是黄真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哦，跟我们聊有关于皮肤上面的问题哦。虽然我们今天聊的是有关于比较过敏性的这个红脸症候群，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脂漏性或者是酒糟性的皮肤炎哦，但是好像大家对于这个卸妆啦、防晒、啊、清洁上面的问题哦，还蛮有疑问的。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关于皮肤上面的问题，欢迎 call in 进来请教黄医师。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02-8369-3398，02-8369-3398。继续，我们来接听简小姐的电话。简小姐，你好。 你好，医师跟那个主持人好。 你好。 那我请问有关那个清洁剂的问题。 嗯哼。 那因为我女儿是12岁。 嗯哼。 然后她长期以来是有个问题，就是她用洗发精或者是用沐浴乳。或者是用肥皂，我试过各种，那也有人建议我说用水晶肥皂，他洗完以后身上就会红，就是红痒， 嗯， 他大概会维持大概半小时， 嗯， 那我一直找不到，我也在诊所买过什么燕麦洗沐浴乳，然后也买过什么丝巴 HP 5.5 精油， 也买过胶身， 嗯哼， 就是他只要用 清洁剂洗头，或者是洗澡，或者是洗脸，身上就会有红疹，然后会痒。 嗯嗯嗯。 那我一直找不到。 OK， 好。 是 清洁好的， 是好，也是清洁方面的问题。因为简小姐的这个肤质应该也是属于过敏性的肤质啦，所以用很多的这个清洁剂感觉都不适用。 是，这有两个可能性哦。第一个当然可能是对清洁剂本身它会比较敏感。 嗯哼。 那因为它已经换过很多种，如果通通都敏感，不可能是对什么成分造成的这种过敏。 嗯。 那有可能是第一个就可能是过度清洁，因为它把皮肤的油脂带走之后。皮肤变得比较敏感脆弱、 嗯、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方向，我们可以试着尽量减少那个使用的量、 嗯 搓的也不要太用力、 嗯、 但是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就是很可能它根本就对水会过敏 啊，水、 就是、 对水也会过敏， 大家听到都是这个反应、啊、就是眼睛瞪大、啊、说水会过敏会啊，其实有些人他是对水会过敏的，那这就很麻烦，变成你只要一洗澡、嗯、一洗手他就会开始， 那怎么办呢、啊？ 对，所以这变成一个很困扰的问题。如果真的是这个状况哈，那假如只是像刚刚说半个小时左右一下就退了，那我是觉得可以在痒的时候擦点乳液或是一些止痒的药来舒缓、 嗯。 那假如说真的会痒得非常不舒服，那是可以靠一些口服药来改善跟控制的。 嗯、 所以刚刚对景小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可以先试试看，如果你都不用清洁剂。还会不会痒、 嗯哦、 如果说你不用清洁剂还是会红还是会痒，那可能真的是对水有点过敏、 嗯、 那如果说只是没有，你没用清洁剂它就不会，那有可能是对清洁剂你这种洗净力太好了，那就不要洗得太干净。 嗯，其实很多这个皮肤上面的问题、哦、或者说你到底要使用什么样的这个清洁用品啊、 嗯、 很多都是你自己要去尝试， 对， 这个不行再换另外一种牌子，所以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引起的。 对、啊、其实这个没办法预测了。 对，好，继续我们来接听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医师好。 你好， 你好。 我想请问，治疗青春痘， 嗯 嗯， 什么时候需要用到口服的药物 ？OK。 还有就是，如果作息不正常，但是一直不改善的话， 嗯哼， 那可以期望药物达到什么样程度的疗效 ？OK。 陈先听起来好像还是学生哦， 嗯、听起来应该是学生哈。 嗯， 生活作息的确会对青春痘有一点影响，但是它毕竟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啊。 嗯。 很多人其实他说、欸、我都不睡觉，我也不长痘痘，对，我们身边身边一定 皮肤就好、啊， 对，就天生丽质、嗯。我们身边一定有这样子的朋友，他就乱吃， 嗯， 都不睡觉，然后一颗痘痘都不长，哈、 嗯， 所以这的确是一个因素，但并不是绝对的影响力啊、 嗯。 所以能够改善、能够调整作息当然是最好，就算它对痘痘没有帮助、 嗯， 对我们整体的健康也是比较 好 的。 嗯， 那什么时候必须要用到口服药？很简单，就是擦药效果不好的时候。 嗯哼， 那什么样？的痘痘擦药效果也比较不好，通常就是那种很大颗摸起来很硬的， 嗯， 好，那种就比较大颗的痘痘擦药，它的药很难完全的穿透下去，那这时候我们会考虑到吃一些药物、 嗯、 那吃的药其实有好多种，好，那会在青春痘吃的药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就是所谓的抗生素， 嗯哼， 好，那这个是算比较温和一点，对身体比较没有太大副作用的。那如果说在抗生素治疗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目标，还有一种比较强的药叫做口服的 A 酸，那这个就副作用稍微强一些些，但是效果都蛮好的、 嗯哦、 所以像刚陈先生说，如果说他你的生活作息真的没办法调整，事实上药只要下的、欸、坦白讲药下的够重啊，痘痘应该还是都可以控制得住。 好，继续我们来接听刘小姐的电话。刘小姐你好。 喂，你好，医生好。 你好。 我可以请教一下，如果那个身上哈，忽然长起一些那个起那个红红的那个，就红红的，就好像被蚊子叮咬那种东西， 嗯、 而且全身都会长，这是过敏啊？ 是， 就是长红点 对，长红点哈、 嗯。 对啊，像。刘小姐这个问题听起来比较像是荨麻疹。 嗯哼。 那荨麻疹呢，如果说是短期的，就是这几天突然间冒起来的，这往往都是一些过敏了。 嗯哼。 但是这个过敏呢，我们只能说它是一些身体对外来刺激产生一个不舒服的反应。 嗯哼。 但是这个刺激到底是什么东西，坦白讲不知道。 嗯哼。 因为可能的原因太多了。哦，有的人是在天气变化，这种温差大、湿度变化大的时候会长。啊，有的人是因为碰到不知道 什么东西，可能是灰尘啊，或者是空气污染物啊，这种所谓悬浮微粒也会。 嗯哼。 那当然吃进去的东西也有可能，嗯，但是吃的东西呢，又比我们想象中复杂的多。 嗯。 它不是只有食材本身会过敏，很多人说，我又没有吃虾子、吃鱼什么。其实我们常常不见得是对食材过敏，是对食品添加物过敏。 哦、是。 那现在吃的东西没有纯的嘛？嗯、一定有，一定有加工啊。 对。 那等于是太多太多，其实很难在短时间马上去追踪、嗯，一定有加工啊。 对。 那等于是太多太多，其实很难在短时间马上去追踪到。好、嗯哦，那在这种 是因为他长期便秘。 哦， 就是长期没有排便也会发， 对对对，有的人是因为肠胃，尤其是胃不好，他会有这种所谓慢性荨麻疹的问题、 嗯。所以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啊。 对， 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关于这个皮肤上面的问题，想要请教黄医师，欢迎 call in 进来，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02-8369-3398。那刚刚我们也讲到这个皮肤上面的问题，有些人呢，他这个真的是皮肤比较过敏啊。 嗯、 那刚刚医师虽然也提醒说，我们最好吃食物的原型，但是这个我们这个生活当中饮食当中难免会吃到一些食品添加物， 对， 所以我们是需不需要特别去做过敏原的测试来知道我们到底对什么东西过敏，就把它排挤掉。 对，很多很多这个病人会问这个问题，需不需要做过敏原测试、嗯、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你真的常常过敏，那去做一些检查的确会给我们一点方向、 嗯、 但是这种过敏原测试它检查的也是一些所谓常见的过敏原、 嗯， 不是我们每天就是所有接触到的东西都能够检查出来、嗯、那大部分的这些过敏原测试大概是检查20-30项、 嗯、 但是我们每天接触的东西只有20-30种嘛，绝对不止， 是、 哎、光是一个灰尘里面也可能就不止个20几种，所以我们只能说它给你一个方向，但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就是说告诉你什么会什么一定不会、 嗯、 那其他有的人是说我只要吃虾子就会过敏、 嗯， 那你需要抽血才知道你对虾子过敏吗？不用嘛。 不用啊，你一吃你就知道了。 是啊，是啊，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子啊，如果你很困扰，那我就去检查一下无妨，因为它真的是给我们一些方向，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也许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但是你不能够说期望只要做了过敏原测试，我把这些东西都排除，我就都不会过敏。 嗯，是。好，剩下一分钟，我们快速接听吴小姐的电话。吴小姐你好。 主持人好，医师好、嗯、不好意思，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问一下哈、嗯、我们家的小朋友女生，然后现在大概是20岁左右哈、 嗯、 那她的脸哦没有擦任何的东西、 嗯、 但是就是在那个眼睛的下方哦、 嗯、 会长那一颗一颗小肉芽那种东西、 嗯、是，好， 那怎么办、 嗯、 这其实算是个人体质的关系啦、嗯、那往好处想就是并不影响健康，那假如说女生小女生真的很担心，我们是可以用雷射或用电烧的方式让它暂时的消失，但是蛮多人还是会再复发的 哦，所以这个也没有办法根治、嗯、 对，不太容易， 也找不出原因来， 对，不过还是要看一下，因为每个人这个长肉芽的状况不一样，有时候也不见得是肉芽，可能是其他的问题、 嗯哦、 还是找医师看看会比较好一点。 好，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黄真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哦，今天跟我们带来很多这个皮肤上面的问题跟我们分享啊，就其实哦，哎，综合大家的这个问题，好像大家对于这个皮肤清洁的问题哦，就有很大的疑惑，可能这个现在这个商业手法，大家要告诉你说，哎，用什么比较好，一定要用怎么、嗯、什么什么含什么成分的比较好，所以造成大家很多的这个疑问或是误解。其实呢，很多问题你真的要靠自己亲身去尝试， 事情其实没这么复杂。 对，但是就是要多尝试。好，今天非常谢谢黄医师，那我们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那听众朋友呢，如果想得到更多的医学资讯的话，也欢迎持续锁定我们名医昂克的节目，我们下次见喽。